好，翻嚟地址话 系， 好啊！呢一节咧又要讲英国皇家海军啊， 系啊，俾我批中咗啊！呢边话 系啊，真系话你真系先知嚟嘅，真系 系 阿力士。好啦，咁咧就讲呢个英国海军啊，嚟紧咧会将一啲商用嘅游轮啊改装，咁你真系你估佢唔到啊！ 嗱，首先一样嘢咧，呢、這个打嗰时福克兰战争嘅时候系真系用过呢一招嘅， 系， 但嗰阵时主要做补给啊、维修嗰啲嘅啫，即系实战打咧就好少用到呢啲嘅， 系， 即系好得意啱啱商船嗰中间咧。中间就吉嘅，跟住旁边有两个几个货柜度咧，就嚟挡住嘅，即系扮晒货轮咁嘅，真系。咁但系嗰阵时就直查真系上 A V 8 B 嘅，即系遥色啦。如果英国， 即系 A V 8 B 系上喺就喺啲货柜之间度上落去啦。 即系佢咁嘅，一条通道咁样中间空嘅，跟住个机头即系船头嗰位咧就吉嘅，就好似个直升机位咁。咁你嗰啲车拖到过去个船，将个飞机拖到前面，咁个飞机咪可以起飞咯。 哦， 但系嗰阵时 A V 8 B 因为佢。第一个机身轻啦，第二佢嗰个引擎就即系唔系属于好大马力嗰啲啦，所以咧嗰阵时对个甲板要求都冇咁高嘅， 应该轻啲嘅， 轻啲嘅，但系直头直头颠到直头，有试过喺个货柜上面过河江啊， 喂，冇咁夸张， 系啊，即系跌就跌咗落货柜度，跟住货柜叫罅嗰度噶嘛，会夸张到 咁样噶， 系啊，嗰阵时啲摇式真系， 但系摇式真系算几劲噶啦， 嗰阵时嚟讲算系咁啦， 算系咁噶啦，真系，你不知大陆有个摇式你知唔知啊？ 系咩？ 大陆嘅遥式咧，好似系唔知喺八九年前啱翻嚟嘅， 系咩？ 应该就系类似同人哋交换唔知乜嘢啦， 系咩？ 我唔知道交换，我有听过大陆 friend 讲嘅交换，唔知佢攞咩交换咧？可能系攞苏联啲机台交换、 哦， 我估。咁咧就人哋换咗架 AV 八八俾佢，但系最搞笑就 系 嗰架嘢唔飞得嘅， 梗系唔飞得啦， 唔飞得俾你，但系就攞咗入博物馆咯，系啦，咁所以就。但系攞都重要嘅， 即系俾塔桥 有个 design 望下嘛。但系其实都几廿年噶啦， 系一啲做工嗰啲啦。 系啊，你讲翻嚟 系啦。 咁咧就依家咧就变咗咩咧？就系佢转咗做将一架游轮啊， 系 就转咗做战舰啊， 系 系啦。咁啊，当然你话相对嚟讲咧，就有个骨架啦嘛， 系 就喺上面加装就啲嘢会平啲咯。 系 就双船嘅问题就系佢个缆速慢， 缆速慢同埋嗰个本身个船体结构唔系军用咧， 慢正噶。 即系你可能啲即系啲普通嘅鱼雷啊、水雷嗰啲啊，都对个结构个影响好大啊！ 系啊， 即系佢唔会谂到个船要挨，可能中咗鱼雷挨几粒钟，等啲嘢即搬走晒先至会沉噶嘛。 系啊，唔得噶。 咁你双船已经谂住即刻，有咩事即刻跳海啦！落救生船嘅啫，走 咁多加密舱啦， 系啦，冇咁加密舱啊，船体结构冇咁硬嗰类嗰啲啦。 系啊。 咁但系嗰阵时越战咧，美国都好多呢啲类似啲船嘅，但系嗰阵时系军规嚟嘅。 系， 即系好似之前演习炸咗架咁样嘅，都好似双船咁样噶。 系， 咁啊系前面有个龙门架，又吊个嗰个即系叫做路轨啫，可以。不过佢呢啲咧就真系纯双船改装。 系，即系纯双船嘅呢、這个。咁所以咧就以前美国都有试过，但以前美国嗰个玩嗰时候半潜。 系 半潜嗰啲咧，就系咧佢本身咧架嘢咧好得意嘅，就系佢可以咧，如果够重嘅时候咧，就沉咗一半落海， 系 中间个位沉咗， 系 就咧到佢上翻嚟嗰时咧，就可以兜住架船， 系 咁咧最过瘾地方就系你有啲船未会焗浅嘅， 系 或者整啊或者咩事啦，总之佢就唔喐得噶啦， 系 冇动力嘅， 系 你就可以将佢摆落呢个半潜船度喐。 哦， 咁以前咧试过咧，就中国嘅 Made in China 嘅半潜船就救过外国军舰。 哦，嗰啲半潜船即系其实船澳，类似细啲。 佢又唔系船屋，佢系运输咯， 系运就系 帮你运输咯， 系 佢又唔系攞嚟整嘅，咁咧就 Made in China 有好多半潜船， 系 咁咧就以前啲人咧成日咧就话咧大陆嗰啲半潜船成日救嗰啲鬼佬， 系 应该咁讲，人哋都有呢啲技术帮你做噶啦， 系 咁啊，而家变晒你呢啲即系低端啲嘢你去做， 系 咁喺大陆做半潜船好叻嘅，系啦，咁所以咧就美国以前就试过将啲半潜船咧， 系 就改装咗做呢个用途， 系 系啦都会有。咁咧就而家咧就，但系个问题就系佢依家呢个应该系咪都系放直升机嘅？ 放直升机为主嘅，我谂而家你 A V 八嗰啲即系遥式都差唔多退晒役噶啦，应该 冇啦，英国好似真系冇啦， 系啦， 系啊，跟住你又摆唔到 F35B 啦 ，F35B 唔得啦，个甲板要求好高噶嘛， 同埋我谂你个降水都撑唔住嗰种嘢系，应该唔得，同埋个内仓你又做唔到系摆嗰啲燃料啦，摆啲油啦，跟住我谂系嗰啲防火要求同安全要求实唔得啊， 系 过唔到啊。咁你知军需嗰样嘢比一般人都要求高啊，咁咧就 系 最正嘅甲板咯，我谂 系 个甲板够大咯，同埋我谂系佢啲人住得舒服， 系 如果小规模服役系 OK 嘅，系啦，咁咧就同埋咧就英国如果佢咁样系咪试点嚟噶？ 即系得嘅话咧，就成日征用啲商船嚟玩。 我谂佢要头揾啲旧商船嚟改装啦，就 系。系咯，但系佢嗰啲咩皇家方舟号啊，嗰啲乜嘢嗰啲咧，之前又卖鬼咗俾人喎。 系， 真系离晒谱嘅，都呢个国家。 嗰啲唔得，嗰啲太细只啦。对于佢嚟讲，佢上 F 三五 B 其实嗰啲好慢嘅。 所以咧，就依家咧就睇下佢嗰个情况点。但我觉得佢最麻烦就系佢慢咯，架嘢。 系。 佢应该要拆咗个计，要再 轉。哦，系，可能佢又转翻电动咯。 佢一系就，因为佢如果连。我谂佢系十零折 嘅 啫。 嗱，因为我见到佢咧，佢嗰个张相咧，佢个改动几大，将即系将侧面嘅甲板咧拆晒，然后里边再起一层飞行甲板嘅嘢度。 系啊，要啊，要啊，所以就呢架嘢我谂都讲紧八万几十万吨嘅啫。 系， 即系如果讲吨位大啊，油轮嚟噶嘛。 系啊。 咁但系就如果转 嗱油轮即系油运油嘅轮，唔系邮票嘅油嗰嗰、那个嗰啲嗰啲去。 哦即系你去旅行嗰啲啊？ 系啊， 即系意大利嗰啲， 唔系嗰啲系 嗰啲唔得啦，嗰啲 三点水加个油嘅油， 哦，真系运嗰啲石油 嗰啲系， 系啦，原油嗰啲，系啦，咁所以咧就呢架嘢就有啲潜质嘅， 系 啦，咁但系就俾英国佬冧到啦， 系 就个人嘅。好啦，另外咧就要讲 F 三十五 B 啦，F 三十五啦，唔系 F 三十五 B 啦， 系 讲 F 三十五咧，咁我哋就旧年讲嘅 F 三十五咧就有好几样嘢啦， 系 一个咧就 F 三十五咧就参加咗。呢、这个实战啦，咁就以色列就揸住架 F 三十玩啦， 系 F 三十， 跟住咧以色列咧就 F 三十 Mi 成为史上第一个可以执行任务嘅 F 三十战机啦， 系， 咁所以大家我哋话啦 ，F 三十五咧喺以色列人手上系神鬼莫测嘅用途， 用得尽啊， 即系连美国佬都估唔到呢个 potential 去到几大噶嘛，得佢系够胆死用啊，咁咧所以咧美国佬咧一见佢咧实战之后咧即刻打我估吓，即刻打电话俾佢，喂你唔好用得唔得啊？ 系 啊，你唔故意俾人击落咗，我哋又唔使卖， 成架俾人攞咗好大镬个大佬跌咗架， 你唔好玩啦，你永玩 F 十六出冻住先得唔得？跟住以色列话嘢冇问题 ，F 十六照炸你，跟、住下一期就炸到中。中国个 YM 廿七雷达炸到爆厂，嗱我要帮咧大陆网友讲翻少少啊，咁佢个雷达咧炸嗰个 YM 廿七啊，咁嗰个雷达咧其实旧雷达嚟嘅，咁咧就依家其实咧佢哋话号称可以 detect 到你隐形战机嗰架咧，就系、是、新一格嘅，新一契 model 嘅， 即系冇用嘅其实， 咁咧所以咧就佢哋会话咧以前旧嗰个咧太旧啦，即系廿年前出产噶啦，咁所以咧就佢数嘅嘢咧都系廿年前嘅科技啦， 哦咁廿年前都应该系呢个。 但嗰时系未 claim 咗隐形战机，未 claim 佢扫到隐形战机，而家得，咁所以话你唔 fair 咁讲。 O K， 系啦，咁嗱，我接受住先。 好， 咁但系咧就你睇下有冇机会中国咧嚟紧咧又会俾住你有啲新嘅隐形雷达咯。 好， 咁可以搜查唔到啦。 好， 咁另外咧讲翻咧 F 三十五咧，旧年都威嘅，旧年咧就以色列用咗啦， 系 咪？跟住就其他国家相继咁入啦， 系。 咁所以咧 F 三十五咧应该都系威到震嘅，系咪？ 系。 咁啊嚟紧咧个价钱咧又可以降到8500万啦， 系。 咁所以咧其实 suppose 咧 F 三十五咧好消息不断嘅， 系。 咁但系当然啦，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就旧年试过跌机啦。 系， 就美国跌机啦，跟住后来我哋上集讲咗啦， 个寿命唔够， 个骨架唔得啦， 寿命太短啦， 系啦，咁另外咧就讲到咧嗰个暂时个备战率啊，即系我哋个妥善率啦，咁咧就其实咩叫合格咧？就大概多数机种都大概七成度，其实七成呢个率咧都唔算高嘅，咁但系就好多国家都做唔到嘅，即系包括我哋祖国，我谂都唔得， 系， 即系你觉得佢哋啲歼十六啊？歼十五更加冇啦。 我、哦、呢、這个永远都系个谜嚟嘅。 系谜，但我哋都要估嘅。咁我觉得大陆嘅妥善率都系介乎50%-60%咯。 50%-60%， O K。 我估系。 系。 系啦，咁我觉得俄罗斯可能更低啲嘅。 俄罗斯摆到发毛啦啲嘢。 真系更低有噶啦，系啦。咁美国未介乎系60%-70%嘅。 你谂下，佢妥善率惊到连你一啲新嘅军事行动都唔敢出苏三十俾新机。 苏三十俾新机都 唔敢出。 系啊， 基本上佢就系咧，算有一拦截嗰啲北约嗰啲搞北约嗰啲都系用紧啲苏啊，个阵间讲啊苏廿四， 系 用个苏廿七， 系 廿五廿五嘅少嘅， 廿七都用啊， 廿七用过，上次咪接嗰架美军嗰架， 哦系啊，苏廿七 F 十五啊嘛， 系你侧边开 A B 嗰个咧，嗰、那个 B 三嗰个， 系嗰个咪苏三十苏廿七啊， 苏廿七嚟嘅有噶， 系哇咁大镬， 系啊， 系啦，咁讲翻啦 F 三十五啊，咁咧就依一个问题咧就系个目标低嘅，即系佢依家系个妥善率六成啊， 系 suppose 个妥善率咧应该系预系八成嘅， 系。 咁因为咧，如果你八成嘅话咧，你个规模经济咧，你八成嘅话，即系我买100架80架出得咧， 系， 其实同100架出60架系争好远， 系。 咁咧就即系你嗰个战备准备咧系争好远啊。咁咧就原本咧，阿 Matt Dog 未走之前啊 ，Matt Dog 咧都要求咧所有军种啊，即系你话你无论你陆军啦、 海军啦、空军或者海军陆战队啦，你所有嗰啲飞行器都要八成噶。咁但系而家就睇嚟唔得啦。咁啊，而家 F-35 咧，应该嗰个维修啊、作战评估测试都其实就 suppose 未完全过晒。 可能货量仲未稳定啦，即系好似未做到 F-16、F-15 咁成扎后备机咁摆晒喺沙漠，唉，任攞 任攞。 但系而家 F-35 嘅仲有大家仲喺度去轮炒咁轮街政咁，喂，快啲快啲快啲。 所以其实而家咧都未得住嘅。咁咧就依家睇下佢嗰个后勤嗰边点样去处理啦。咁我觉得咧就又要系特又系嗰句啦，要等到佢咧即系个量产再多啲，跟住个问题再睇得阔啲，咁啊不停完善佢啦。咁呢啲咧就系嗰啲叫 on the job training 啊嘛，一路做一路教啦，咁啊一路调教啦吓，咁部机咁啊应该会再好少少。 咁啊睇下睇下 F-35B 个问题会唔会再解决啲啊？起码 A 嘅产量多啲先啦，要 A 嘅产量多翻啲啦， 系啊， 跟住慢慢带动埋 B 同 C 就冇啦 ，C 都系美国自己埋单噶啦 ，C 都未试好晒啊， 系啊，但系佢话 IOC 都系2019噶吓， 系 即系都系有 operation。 咁就系等今年啦，今年内就要啊。见到 F-35C 可以准备作战噶， 系啦。好，另外一单咧要讲下就 Alex 咧 post 过出嚟噶啦，就讲咧呢个嘅俄罗斯啊， 啲博物馆啊， 系啊，呢个战斗轰炸机啊，系啦。咁啊，呢个苏廿四啱啱先讲完， 苏廿四啊，都嗰时嚟讲都好巴闭噶啦，双座位战斗轰炸机可变后梁嘅， 其实我觉得都几型 嘅，几型噶嗰阵时，咁 1.6 倍音速。 系 啊，算系咁啦。嗰阵时嚟讲， 呢架嘢唔差噶， 唔差噶啦。嗰阵时 即系可变形， 系 咪超音速？ 系啊， 又双引擎， 双引擎又可以又双座位啊。 系啊，佢系咪两边咁样一齐坐？ 系啊，系啊， 即系我同你咁坐， 系啊，平排坐， 系好过瘾嘅，即系唔系前后嘅， 系唔系前后平排， 所以都几过瘾噶。咁咧就一个武器官啦， 系 一个就飞行员啦， 系。 系啦，咁咧就其实佢都挂到八吨嘢都劲噶，八吨嘢即系讲紧几多咧？即系大概 F 十五啊， 系， 即系佢挂到嘢同 F 十五，不过唔同嘅。嗱，你 F 十五就战斗机啦， 系， 佢呢个就战军机啦， 系， 系啦，咁佢装 炸弹嘅主要都系对地攻击咯， 应该对地攻击啦， 主要对地攻击， 一个攻击机啦，系啦，主要系对陆啦， 系， 对海啦，咁咧就都有机炮嘅，咁咧就应该依家 suppose 都仲系主力嚟嘅，应该苏34都未攞到佢个位， 因为苏34唔够产量。 贵啊！ 即系佢苏嗰阵时，苏联就剩翻好多苏廿四， 系 咁啊用住先啦。 唔系，其实都系平靓正嘅。 系 老实啦，如果对付九等穷国，使乜用苏廿四啊？ 即系跌咗唔心痛啊？ 系啊，你谂下呢啲苏廿四咧跌咗之后，嗰个人仲可以做殉难英雄系咪？仲可以上 咁堪称 国防部， 咁堪称苏联嗰阵时啲弹射器最好嘅 弹射，而家都仲系嘅。好少死嘅呢件， 系 好少死嘅，最多俾人俘虏嘅啫，真系好少死嘅。啊，咁讲翻咧，就佢哋以前咧曾经做过乜嘢有任务啊？ 系 佢哋系咪想搞挪威啊？ 咁嘢有一样嘢就当然美国佬系越战发明啦，咁俄罗斯都吓，即系都唔会有样学样啦，系咪？ 系 咁啊，苏廿四啊，嗰啲苏系嗰啲嗰阵时都系做重型嗰啲攻击嘅为主嘅，或者做拦截机啦。咁啊，通常都系米格机最出名嘅。咁啊，苏嗰啲就我哋叫少见啲啦。咁啊，佢又可变后梁翼嘅好处就可以超低飞啦，系咪？咁啊，作弹量又超高啦。咁啊，可以装唔同嘅即系对地武器啦，飞弹类。 所以其实对当时，我觉得对北极都有一个威胁噶。 系啊， 即系咁咧，就其实呢单嘢咧就系挪威情报局局长。咁咧就又系啦吓，2月14号嗰阵时，咁佢又讲翻，即系唔系佢讲翻就系、是、原来俄罗斯咧之前就派出11架，咁咧就苏廿四组成嘅编队， 哇好多啦，11架， 系啦，十一架真系多，你通常都系4架、6架、8架， 一个小队噶啦， 11架，咁咧就呢个编队咧就去挪威，咁一个咧北极嘅雷达进行咗一个模拟攻击，咁大家都明白点解北极啦，因为就当然挪威首先是北极啦，第二个问题咧就 系 北极咧。不嬲都北极熊当咗佢自己嘅，所以咧就你任何目标佢都准备噶啦。 系北极熊间唔中过下嚟捉下海炮啫。 系啦，佢当你海炮。 海炮无分国界咯。 但系呢只咧挪威咧唔系海炮咁简单，我都系海象有牙嘅，真系唔系讲笑。咁咧，所以咧就佢嗰个位啊，佢派出咗11架机咧，就模拟点样攻击咧当地嘅雷达。其实你老实啦，你话咧个雷达就咁嘅，即系条渔村架， 好似天文台咁 嘅 有个。 其实就好明显嘅，你要炸就唔难嘅。但咧又系后续啦，就 系 你炸完佢之后，你点善后咧？ 系咯， 嗱，挪威老实呢个地方咧，喺我心目中嘅时候觉得系英国照嘅， 仲要系成地都系个炸到，然之后成个民居 系啊冇晒噶啦，你 系 会杀咗好多小市民噶，系啊，咁所以咧。 如果挪威出事呢，我諗英國就責無旁貸，一定要參戰㗎啦。 係啊， 咁英國其實老實啦，挪威就你上面咋嘛，頭頂。而家有事你都出事啦。咁、 啊、 所以呢，挪威你要打挪威呢，就先諗下英國先。咁你如果喺海上面制到英國呢，你就可以諗下點樣搞挪威，我覺得。咁所以呢，你問呢，我就覺得就可能性唔大，但我覺得要一個演習。 是， 因为始终咧，我咧大国嚟噶嘛，即系我有晒万全嘅准备。咁、嗯、我觉得咧，呢个嘢又任务，哇！如果做得成，就真系几劲嘅。 任务啊，你炸到一个雷达啫，咁之后点咧？ 但系不过咁讲，佢有冇可能咧？系咪超低飞咧？要 佢超低飞噶啦， 又唔隐形， 唔隐形 要超低飞，同埋唔可以再八吨啊！真系 系啊，唔得噶， 真系 咁多油啊！ 你再两三发呢样嘢都算噶啦， 不过算啦，一架机装两发咁样，一架机装两发都掟十几发落去啦， 即系十几发噶啦，同埋佢雷达炸唔多啊嘛， 系咯，成村毁灭咗佢啦，系咪？ 所以我觉得佢又唔系净呢个点，但佢就要话俾你听北嘅我嘅， 系 呢个信息系最重要嘅。好，呢一节嚟呢度。